明白了叶修的意思，唐柔也就继续和包子、汝亲、美光乖乖地追着这回头跑的几位。结果这几位思路却也挺清晰，一看那边有人上岸，立刻又一次反身，开始朝着那边已经登陆的方向扑腾，显然是要去寻求支援了。这怎么弄？唐柔一下傻掉了，他打架技术是有了，动脑子还差得远。今儿追，叶修消息回道，唐柔立刻招呼身边人，也是一起反身。那边好容易上岸的已有10多人，一看韩嫣柔几个居然朝着他们冲了过来，连忙开始整理队伍。虽然这不是叶修苏沐橙那级别的，他们可也不敢丝毫小看。上次对君莫笑等人围追堵杀中，韩嫣柔单枪匹马从空基城里杀出去的威武，他们都已经听说了。虽然那次并没有浪费他们这些一线精英的高手，但就能从人堆里单杀出来，这份技术和胆量在场的可谁都不敢说有。 见识到了什么叫天外有天。职业选手的技术以及最后全明星对抗赛上团队之间的配合，让他现在谦虚谨慎了不少。他在逐步发现着自己和一个真正高手之间的差距。 可以打一些到水里来。 啊，你在水里？ 当然。 哪个位置？ 离你们不远，你放心往水里打就好了，只要落水的就交给我。 收到。 唐柔关了消息，对面十多人已经接近，水里几位也是跃跃欲试的准备出水。唐柔还没说什么呢，包子入侵却是抢快了一步，发了一个拼刀的表情后大叫着： 杀呀，美光，跟着哥上了。 包子入侵高喊的口号让对方十多人都是一致，这要是韩嫣柔喊的他们也就忍了，但这包子入侵目前等级只有33级，他口中招呼的那个叫媚光的召唤师也才不过34级。就这哥俩，这是哪来的这么无敌的自信啊？十多人都有些莫名的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，林子里有一个放黑炮的，他们是知道的，难道说其实还有更多的人是藏在树林里？ 糟糕，不会有埋伏吗？ 有人直接就说了出来。他们上岸后可还没有对树林子里进行什么检查。 没得退了，先上再说， 一人喊道。于是三人勇猛地冲了上来，十多人很是心虚地不住打量着一边的小树林、茂草丛等一切可以藏人的地方，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埋伏。由于注意力太过于不集中，当先那人被包子入侵甩出的板砖直接相连上了。 靠，不是说是高手吗？ 包子入侵拍了人一板砖，完了还在很不爽地鄙视着。 靠！ 挨砖的狂剑士一听立刻怒了，重剑举起，一个崩山机就朝着三人砸了过来。 闪！ 唐柔招呼了一声，他的韩嫣柔早已经一个右翻躲开。包子入侵反应也不慢，一个左翻漂亮的躲过。 靠！ 媚光同志最后也是以不输给唐柔的坚决喊了一嗓子，而后被崩山鸡结结实实地拍趴在地。这河边地软，立刻现出一个人形。媚光被重剑按在地上，手脚还在那儿挣扎呢。显然他也不是不想躲，实在是操作太慢。这大概人都被拍趴了，操作指令才出来，搞得现在角色都翻了，手脚还在那儿抽搐呢。 弱爆了你！ 包子入侵大笑，但手脚却不慢，立刻上前相救，直接一个锁喉就朝那狂剑士抓了去。狂剑士反应也不弱，立刻后跳想闪，结果正跳到了韩嫣柔可以攻击的范围。唐柔这早就蓄势要攻了，一看人自己跳过来，自己连走两步都省了，直接一掌拍到背上，落花掌一个吹飞，狂剑士呼的一下刚从湖里没有出来多久又飞下去了。 哎呀，怎么打水里去了？这怎么弄啊？ 包子入侵看到狂剑士被拍飞，很遗憾地说着。这话说的冲上来的十几人心里都凉飕飕的，这口气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啊，看起来就是很有把握能收拾他们的样子。 难道这个包子入侵也是哪位职业大神？ 忽然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构思。这个构思看起来挺顺理成章的，既然可以出现叶秋和苏沐橙，又为什么不能再出现一个职业大神呢？包子入侵这个名字大家大多也就在榜单上看到过，虽然也有点人和这家伙有过交手，但由于君莫笑那边太过于抢眼，一定程度也是削弱了队友的光芒。对于包子入侵，众工会还没有太深的研究，只是知道这人的实力肯定是不弱的。此时君莫笑的真实身份曝光了，风书烟幕是谁也真相了，包子入侵大家也开始从这种思路上琢磨上了。 我觉得不太像啊， 有人说着。 理由？ 这个名字也太弱智了吧，有这么弱的流氓高手吗？ 这些个老手那对荣耀的职业高手都是耳熟能详的，流氓高手有哪些大都知道，这么一数真觉得没有哪个像是会起一个叫包子入侵这么诡异 ID 的。这帮家伙被包子入侵镇住，迟疑了这么一会儿会儿，那边媚光早已经爬起身来，被包子入侵无情的一通嘲笑，却是郁闷的无话可说。 哎，你就跟着我后面看戏吧。 包子入侵最后大声说着，搞得十来个高手又茫然了。哎，这人到底得有多强啊？ 先试试再说，大不了一死。 十几人里到底还是有血性汉子的，不至于这样就被吓到，一声吆喝便是主动冲了出来。结果还没来得及冲到跟前，他们团队频道里一声提示，却是又有一人离开队伍。 你怎么回事？ 这位好汉也是被吓得站住了脚步，转视角回头一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貌似没有人少啊。再回头看包子入侵，一板砖已经拍脸上了。 靠！ 板砖并不能阻挡挨砖人的呐喊，挨砖的嘴毕竟只是在游戏内而已。包子入侵操作敏捷，接招娴熟，一个走位已经快马绕到这人身后。 踹到湖里去！ 唐柔叫了一声。 啊？为什么？ 包子入侵问着。但包子入侵最大的优点是问归问，但他并不需要听完解释再去做这件事，所以一边问着 一边已经勾拳接一个背身的西袭，把这好汉顶进了水里。 水里有 boss。 唐柔这边从容地回答着。 boss， 那我们也去杀呀。 包子如心激动了。 杀不了， boss 和我们同队的。 包子入侵这还茫然呢，结果对面的敌人都听懂了，这才意识到原来叶秋和苏沐橙此时就藏在他们身边的水里。 真的有埋伏？ 有人叫了出来，顿时没了战意。唐柔和包子入侵却哪里会放过他们，冲来一通乱打。水里本就几个还是指望着得到接应然后上岸的，这才知道危险一直就在他们左右，此时拼的命想赶紧冲上岸，结果听到身后似有东西出水，转视角一看，水雷，而且是两颗，一左一右的从他们头顶划过，掉到他们前方炸开。浪花将几人推向了 boss 的怀抱，几人积极顽抗却也无济于事，几十人尚且拿水里的叶秋没办法，更何况现在只是区区几人。岸上的诸位虽然已有两人被推下水了，但面对唐柔几个，人数上的优势还是很显然的。但是一只叶秋就在左右，更看到对方把他们往水里送的意图和手段，这十来人都是一起没了分寸。此时全没想着怎么解决，只想着如何逃走。这一跑开，唐柔他们人太少，却又是没办法了，只能尽最大努力去追杀。为了珍惜时间，也不去杀死，只是想办法往水里丢。这些玩家论操作技术，确实已经比不了唐柔和豹子入侵，但是论对荣耀的熟悉却都是远胜的。此时完全没了抵抗，却只是输给了对大神级职业选手的恐惧上面。唐柔和包子入侵也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最后只是又丢了五个人进水。媚光面对如此多的高级玩家，本来心里是极其忐忑的，哪知道这些家伙这么的不堪一击，让他都能耀武扬威一下。媚光本来想好好发挥一下的，奈何真的是水平太次，这些老手就是下意识的反应一下，媚光那点小手段都拿人没办法。众人也是心里完全乱了，根本没人留意这个召唤师是多么的烂。 追不上了吧？ 扔了五个下水后，望着其他四散跑远的，唐柔有些遗憾地说。 没到最后时刻，我们不应该放弃。 包子入侵说。 那你去追啊。 媚光讥讽道。他实战操作是不行，判断这种东西还是很准确的。 现在就是最后时刻，我宣布放弃。 包子入侵严肃地说。 白痴。 媚光转身跑去岸边看水战。 靠，怎么和老大说话呢？不想混了你啊，把你扔这水里喂豹子啊，我跟你讲。 豹子入侵追过来，三人一起站在岸边，就见这片水域不停地翻滚起浪，但角色都在水下，却是看不到具体情况。时不时有人会冒个脑袋上来，但据三人的观察，能冒脑袋上来那是死亡的信号。至今有三人冒头，下场都是直接白光了。 哎，这什么 boss 啊，好诡异的感觉。 包子入侵思考。唐柔无语了，合着这位老兄到现在还是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还在以为水里真是有什么野兔 boss。美光则是乐得欣赏包子入侵在那白痴，完全不去说破。 哎，当心！ 水面突的起了一个大浪，浪中翻出了一道身影。包子入侵一边叫了一声，动作也是极快， 直接护在二人之前，飞身跳了上去。面对未知的凶险，包子入侵挺身而出的极其坚决。唐如在一瞬间也已经看清那窜出来的身影并不是自己人的角色。但等他想做出反应时，包子入侵早已经飞身出去，这完全是一种本能。唐柔估摸包子入侵根本还没看清那是个什么，这要跳出来的是叶修君莫笑，那真是一场大笑话。飞身而起的包子入侵操作依旧精准，飞出一脚却是用了一个学了拳法家系的技能鹰踏，两脚踩上，包子入侵一个反弹又落回了岸边，那兄弟自然又是被包子入侵给踹回水里。落水声中，三人依稀听到一句：“ 你妹！” 落水的兄弟苦啊，他们在水里根本不是对手，而这叶秋和苏沐橙的黄金组合控场能力又是极其强大，几十人控制不住，控制他们几人却很是轻松。他们早没战斗的意思了，只是想着如何脱身。这努力周旋，死了三个同伴，这位才抢到了这么一个可以脱身上岸的机会，哪想刚出水面，脚尖连个沾地的机会都没有捞着，就被这岸上的小子又给踹回去了。 哼，干得漂亮。 浪花中叶修的君莫笑却是露了次头，赞了包子入侵一声。只是浪花涌动，声音是听见了，谁也没寻着人。 哎，我好像听到老大的声音啊。 包子入侵这还呆着呢。 是啊，他们在水里呢。 啊，老大在打包子吗？ 包子入侵惊道。唐柔想了想，啥也没说，他怕和包子入侵解释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比喻。 我去看看。 包子入侵说着，人已经跳进了水中，结果没一会儿人已经又回来，对唐柔和美光说：“ boss 已经死掉了，老大正和抢 boss 的人 PK， 水里感觉怪怪的，真像老大之前说的，我们可以帮不上什么忙，就在这儿守着吧，谁要再上来，我再给他一脚踹下去。” boss 入侵一边说着，飞身跳起，就是一个鹰踏做示范，浪费了一个冷却。 我也去看看吧。 唐柔说着却也朝水里跳，却是想尝试一下叶修之前和他们所说的和陆地上不大一样的水战。结果还没等他潜好呢，水面一分，君莫笑和风叔烟幕两个角色都已经钻出头来。 完了？ 唐如的韩烟柔半截身子站在水里问着。 完了，叶修说着。 有点少啊。 没办法，只能追到这么多了。 追？ 叶修专心水战，岸上的情况知道的并不是很清楚，但基本人数总是知道的。对手是工会精英，十几人，面对唐柔和包子入侵以及一直真到动手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美光，居然跑了吗？ 哈哈哈，那是他们识相。 包子入侵朗声笑着。叶修和苏沐橙的角色相继从湖里走了出来，千城也跟在后面，上了岸来左右看看，依稀还能看到各大工会没走干净的角色身影。千波湖这边除了他们这些人不会有别人，像包子入侵和媚光来这里等级都偏低了，这要踩着怪也是麻烦事。媚光来的时候可以说是紧张了一路。